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中国台北货轮长虹一号船员11号在南浦港举行了缅怀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上讲话人强调，金日成同志是伟人中之伟人，他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和世界自主化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革命生涯的最后时期。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